好，第三節再返嚟。咁啊，頭先講完呢個嘅五區總辭之後呢，我哋轉轉話題啦，講呢個嘅27萬啦。27萬啊 ,Q 仔你幾時可以籌到啊？即係如果真係你要籌27萬嘅 話。夠珠海 夠夠珠海迪係啊。 我唔知點救嘅，捐啲錢俾佢咯。好似係籌咗30000啦，好似依家嘛。 係啊，喂，即係最攞命係你而家，即係都要問阿 Q 仔，因為你律政署嚇，即係嗰、那個 籌乜鬼嘢錢咧？咪索性嘅，即係冇錢俾，咪叫佢判佢坐監轉數啦。 咪但係你而家呢個 咁啊，你係政即係政治迫害嚟啊嘛，大佬啊嘛，將佢變成將佢變成政治迫害啦。 啊、你真係好嘢，你永遠都係講得咁輕鬆，你都唔係佢，你唔係佢，你永遠就誒、哎、你講完 唔係你做咗你預咗係呢啲嘢噶啦，係咪先？啲殖民地政府講真，而家已經係殖民，而家呢個咁嘅即係特區政府啊，已經唔係最惡毒。你諗你回想翻香港歷史發展嘅時候啊，六幾年啦，路期俾人打瓜添，喺差館係咪先？你做得一樣你預咗㗎啦，梗有犧牲嘅呢個世界。 喂，但係問題你估唔真係喂，但係估唔到呢單嘢咧，就即係政府咧咁啊，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兜翻轉頭，喂，最好27萬磅水，唔該咁樣、啊即係呢單嘢你個政府你。点先？你而家咪即系喺度抽 算账？摆到而家系抽下算账啦。喂，呢、這个其实系政府，其实以前殖民地政府都系咁嘅，即系其实每一次用呢啲嘢去测试你，即系嗰啲民意啫嘛。如果你系够强嘅，你试下要如果即系以前即系民进党喺台湾，你咁样逼佢，即系咪即刻发动运动喐佢政府啊？唔知啊，佢就恰你系动员唔到群众， 系 你做唔到人去围佢，你咪变咗将一件本来系社会嘅事件变成个人事件咯。 嗯， 系咪法律问题、政治问题变咗法律解决咯，变咗系个人嘅问题咯。咁你如果你咁的话呢，你永远系处于被动喎，係咪啫？今次罚你27万，下次罚你27万。 喂， 咁你点搞呢？ 个问题你而家朱海迪突然间做咗政府嘅债仔，呢人又好离奇啦。当然你讲得啱啊，有冇啲阴谋论呢？点解你好揀唔揀？喂，你如果处理嗱，即系按照翻佢哋讲法就系，如果要处理呢啲即系要差几多钱啊，要俾翻几多钱呢？5个钟头内呢已经有答案，就唔会等2年。都唔出手，就趁你而家呢搞啲石岗菜园村嗰个嘅保留运动啊，尖沙咀巴士总站保留运动啊，系搞呢啲嘢呢就即刻就出手啦，隔咗2年喎、啊、大佬。即系你就真系。 唔系佢仲要可能系估量埋你嘅实际力量㗎嘛，即系你上一次嘅保育运动之后呢、即系已经沉寂咗好耐下㗎嘛。咁、你諗下上一次你喺呢、這个呢、這个咩利东街啦，你拜咗都俾佢喐啦，特登系即系全部手身嚟侮辱你啦，你都了唔得起个 issue 系咪啫？喂，其实所有啲社会运动或者政治运动咧，永远都系一个力量嘅对比嚟嘅。你回归翻以前70年代嗰阵时搞保钓啊、中文运动啦，同殖民地政府都系咁玩嘅。即系如果睇翻咁多次示威啦，有阵时拉你，有阵时唔拉咧，其实次次都系睇佢睇个形势啫嘛。到最後嗰次513咁多人會同你和平握手添，但係初當時佢咪搏你咯、即係佢一炒屎沙煲啫嘛，係咪先咧？今日係一個博弈嚟嘅。 喂，但係你一方面你可以話係你玩唔起就唔好玩咁。 唔係玩唔起就唔好玩，即係我意思話佢其實評估過，知道你嗰、那個即係力量開始 down 啊，變唔到一個 social issue 啊，即係變唔到傳媒嘅焦點。你諗下，就算今次咁樣，傳媒都唔幫你炒，都炒唔起。 我哋帮你噶， 系啦，即系我哋帮，即系得，但系我哋少众啊嘛，系咪先？我唔系话唔同情佢啊，我都同情佢，即系咁讲唔知。但我想讲就话，佢政府梗系咁样对付你嘅，佢咪炒到屎渣煲咯？你谂下，如果系即系兴合嗰阵时候，即系成个民意兴合，佢够唔够胆啊？佢唔够胆嘅，天星嗰阵时系嘛？佢都要派郑林郑月娥出嚟应酬你啦。 喂，唔系、啊，但系而家你搞搞下，喂，你啲年青人，你估真系嗰啲力量系低估啊？一 Facebook 发起1人10蚊。掟响律政署大行动、你27萬啊嘛，就每人10蚊，每人10蚊仲要唱晒1蚊银就掟你。 係啊，咁得啊，如果做到咪呃，做到咪点啊？ 係啊， 做到点㗎。 而家闻都浸除㗎啦。 係啊，我落见就做成係咁啊，你就将佢就变成一个 campaign 囉，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咁样㗎。係咪攞支去掟叉囉，呢个世界。 係啊，而家 就掟叉囉， 就系咁样。 咁咪变咗 issue 啊。社會抗爭就係咁樣㗎啦。 喂，同埋呢，即係你不得不佩服啲網民呢嗰種認真性，因為呢好多人呢就上網抄呢香港嘅硬幣條例。硬幣條例有2條㗎喎、原來呢以面額唔少過1蚊嘅硬幣嚟講呢，咁你就所支付嘅款額呢就唔可以超過100蚊。但如果個面額係少過1蚊嘅硬幣嚟講呢，所支付嘅款項唔可以超過2蚊。咁即係話呢，如果而家唔少過1蚊嘅硬幣呢，即係譬如俾10蚊銀又好啊，5蚊銀2蚊又好呢，就可以俾100蚊嘅。所以好多人就話搶夠100個1蚊、就逐個、定一個人定100個1蚊。 27000除100即係2700係咪？ 係啊， 即係搵二千七人出嚟得啦。 就已經搞掂啦。 咪仲過嚟二百七嘅即其實。 係 一百蚊啦二百七嘅人。 就搞掂 即係每人攞一百蚊。咁就二萬七，唔係佢27,000，27,000， 係啊係啊，27,000啊， 2,700人， 2,700， 即係每人攞100蚊，咁啊唱夠100蚊就走去訂佢， 就訂好好玩噶，好有 facial impact 噶， 訂成日啊，有咪玩？ 好有 facial impact， 呢個又可以搞到第二個啫喎， 係啊， 國際 唔係應該就要咁樣做啊，即係你將佢變成一個 campaign， 就咁樣做，梗係要咁樣 咁訂佢咯， 係嘛？ 係啊。同你玩 facial impact 咯， 就玩大佢咯。 喂，你唔好一蚊銀、十蚊銀都好玩啦、啊，淨係 唔係玩大啲就唔係去律政署度掟啦，就你圍住特首府喺掟個特首府當刻意咁掟俾佢啦。 咁你已經咁多銀分批得㗎，黃仁龍一壇嗰邊，黃仁龍嘅嗰個住嘅地方咁， 係啊，或者係。诶，还点都未玩过黄仁龙，包围佢个有病包。 哇，呢27,000好好玩。喂，不过咁啦，其实一个问题咧，我觉得值得都要带出嚟嘅，就系话啦，即系而家你朱凯迪啊，何来做咗政府嘅债仔啦咁。但系你另外引申嘅问题就系话，喂，佢根本上攞咗法援嘅，法援系批咗嘅，咁一般人就觉得 批唔够啊嘛，有个差额喺度啊嘛。 唔系个差系咁样嘅，佢最初咧，一般人就觉得法援就话，诶、哎，即系你系啲公帑，用啲公帑帮人打有意义嘅官司就包晒嘅咁。咁即系而家就原来就发觉就唔系包底，个原因系点解咧？个原因系因为 佢请即系余美嘅细佬余若海啊嘛，好鬼贵噶嘛。 喂，呢啱啊啱啊啱啊， 嗰条数唔够找咯。 唔系，佢有个原因嘅，朱一迪自己讲翻嘅，佢就系点解话有法援都要都保护唔到要破产呢？就因为而家嗰个法援咧，嗰个保护期咧就由批就获批准当日计起，咁即系话咧唔能够追溯翻同一个审讯喺法援获批之前嘅费用，咁、所以就有呢个唔合理嘅局面，就搞到人破产。我举翻朱凯迪佢自己点讲咧，佢就话2007年第一次申请法援被拒，同年7月底司法复核就批准咗，咁、所以佢同阿何来咧就可以就8月6日当年咧就获批法援，咁但系你冇办法咧，你司法 之前已经系即系招致咗一啲法律嘅费用啦。 点解咧？就係因為呢，嗱，佢而家你全數嗰、那個你要俾就俾131萬嘅，咁佢就話，哎，因為正式審訊呢仲用104萬，131減104，正式審訊用104嘛，咁我27萬呢正正就係司法覆核前嗰、那個准許聆訊就使咗27萬，就要兩個人孭，咁所以話呢一個就第一啦，喂，即係咁有法援都要破產，因為佢唔追溯返可以之前。第二呢，朱凱迪覺得最唔合理就係話，喂，嗰、那個准許聆訊係輕輕啲嘅嘢嚟嘅啫，未進入正式打官司嘅程序，律政處使唔使揾余若海啊？即係揾住佢嚟搞，都未進入司法程序，你已經用咁重炮喎。佢覺得咁樣揾余若海呢樣嘢都已經值得斟酌咯。 哦，咁佢擺到明係咩啦？即係佢嗰邊係想要 make sure 一定要贏啊嘛。 如果嗰個唔係余若海，可能唔使27萬嘅喎。 係，即係會平啲，但都會都要嘥啲錢㗎啦。即係擺到明，我諗而家佢用你技術上嚟玩你啦，擺到明係。 即係成件事呢、這個都值得要攞嚟傾㗎，其實，因為你而家你嗰個法援係原來係有法援，等於冇法援喎，根本上係。 咁啊係，佢可能仲有一個目的就係話你班成日用司法覆核嚟或申請法援用司法覆核嚟對付政府嘛，佢咪用呢招嚟對付你咯？ 因為而家朱凱迪話你話何來話你罰佢131萬，同佢罰佢27萬都係破產冇分別嘅啫喎，根本上同佢嚟講根本上， 因為冇嗰陣時一萬都破產啦，唔好話27萬啦。 咁你唔好咁睇低一萬都。 唔係啊，香港10,000蚊。你揸10,000蚊，你唔還，你已經告你破產。即係我知，咪話佢10,000蚊都冇啊！即係話10,000蚊都可以告你破產一樣啫嘛，冇分別㗎，係嘛？ 咁而家呢單嘢搞唔搞得成咧？你睇下，即係而家咁樣搞法，你估政府會唔會同你玩到底咧？咁 咪由政府我諗就睇你啲輿論壓力啫，即係多唔多人幫到佢哋啫。即係如果個反對聲音強嘅，俾到壓力佢嘅，咁佢咪咩咯？著量去到最尾還掂，余若海都係啊，余若薇細佬啊，都可能。傾到最尾咧，算數咧，威咗算數，可能係咁啦。 呢個咁都離奇喎，如果係咁先， 即係可能會係咁噶嘛，係嘛？即係我覺得佢又唔會，因為點解？如果你將佢逼到佢兩個真係變咗破產，成為係冤案嘅時候咧，咁又即係可以引起到即係社會上較大嘅迴響啦嘛。 有烈士嘅啦，變咗 會係烈士咁嘅世界，係嘛？ 一男一女喎，仲要係。 系咪？ 何来同埋阿朱海迪咁啊 ？Simon 你自己喺 Facebook 而家佢有个谂法啦嘛，就话咧而家阿朱海迪就话咧佢决定咧，因为佢暂时咧就要同律政署再倾，咁就而家唔收捐款住，但系咧有个谂法就话咧可以就大家网上边咧就应投俾啲债券啊，即系话嗱我哋做我哋做啊。 朱海嘅債仔， 但朱海地一定要用呢樣嘢嚟拋翻佢嘅，就話將我一定要用我成個 campaign 嚟解決嘅，就真係去揾二千七個人嚟支持，比較容易啲啊！二千七個人，一人俾$100，係咪先咧？起碼我都會參加，我都還都未玩嗰啲遊戲，掟下都好。 啊，唔係啊！而家話就算我唔捐錢住嘅，我全部個個寫啲債寫啲債單啊，即係嗰啲叫咩？即係你我就差你錢，差$10欠單嗰啲，寫俾朱海迪，然之後咧，朱海迪將呢批市民嘅迷你債券咧，就交俾律政司，叫律政司追數喎。有人話 呢叫唔係雷曼迷你債券，係香港市民迷你債券， 皇后迷你債券， 皇后迷你債券， 或者幾好玩，都得嘅，都得嘅。總之，你嗰個四個條件就一定要將佢變成一個 social campaign， 咁你先有即係有機會咧，就會壓翻到呢、這個。即係律政署， 係啊， 即係第二咧，即係其實你喺政治鬥爭上咧，你一定要將個 personalize， 係要將個矛頭咧要直指阿黃麟龍，一定係要咁嘅。 冇明顯呢單嘢， 係因為動唔到群眾啊咩？即係你喐嘅，即等於好似阿蕭山搞反無線都要喐阿陳志雲啦，即係咁解啫嘛。你就要咁嘅， 你揾一個焦點嚟到， 一定要焦點去動員啊嘛，數湊佢，喐佢一定要係咁樣啊，唔係點搞啫？搞唔起嘅，因為如果唔係律政署係一個。衙门嚟啫嘛，即系冇呢个面孔系咪先？ 哇，好嘢喎呢个，即系我又谂唔到可以串联两样嘢，即系从萧若元当陈志云看救救朱海迪大行动呢、這个都 即系你搞政治运动就一定系咁啊！呢啲系基本嘅 technique 咁就系，即系香港人搞斗争太过少嘅，即系现七十年代我哋玩惯呢啲嘢啊嘛，你同殖民地点斗啦？就是、每一次行动都度下呢啲嘢噶嘛， 万变不离其中啫嘛， 以前都。差唔多嗰陣時個個搞真嘢都有本聖經啦，嗰陣有本書叫做 Saul Alinsky 本書 ，Rules for Radical 啊嘛，即係你搞去做呢個 Soco 嗰啲，全部都讀呢本書嘅，教你鬥爭手法啫嘛世界，或者我哋要讀列寧嘅怎麼辦啊，係咪先？ 喂，一啲本 Rules for Radical 時間都要插翻出嚟喎，改法文嘅，係弟兄姊妹真 係要啊！即係你特別你參與社會鬥爭你預咗一定要咁樣玩㗎啦，即係你一定要將佢變成係政治運動、政治鬥爭，你先去搞嘅。如果唔係，你就冇搞。 但你都知道香港啲議員啲有時泛民唔睇書噶嘛，即係睇書又唔使搞。 唔係佢哋睇過曬嘅，其以前當我仲係壓力團體嘅時候，嗰啲李卓仁啊、馮景基啲全部識嘅應該。全部識㗎，不過而家可能唔記得咗，咪再讀過咯。我全部識㗎， 或者會唔會佢嚟錫身咧？其實啊，即係錫身咧，即係所以佢唔夠膽同你出嚟咁樣個片過咧。 咁你即係有陣好難講啊！我又唔想太過即係估人哋個人嘅動機，即係咁講啦。即係我其實即係不嬲原則就係冇必要啦。我就唔中意攻擊嗰啲泛民主派啲人，因為你始終都係弱者，相對於呢個權貴，係咪？你唔應該係即係各擔五十大板，即係所以我通常嚟講。即係 personally 嗰啲都係好 linear 啊，對泛民主派，即係我唔想攻擊你個人，即係個人咯。 咁啊，但係你已經係人網優藝嚟㗎咯，個個都係你爆料天王喎。我哋嘅留言版話 爆咩料？啲唔係事實嚟啫嘛，咁就係嗰啲事實，其實好多人都知道，不過佢哋唔講啫嘛。咁就係嗰啲事實，咁係全部事實，唔係我作出嚟㗎嘛，大佬啊。係，只不過個人即係夠老咁嚇。即係食鹽多過你食。 喂，呢、這個節目嘅賣點嚟㗎，唔係講笑，大佬。 我知道咁多嘢，咁咪知道咪噏咯。我覺得呢啲其實唔係私隱嚟嘅，即係呢啲係公眾資產嚟㗎嘛。即 係唔係啊？你同吳可兒嘅對話我哋唔知㗎。你頭先嗰個咁搞笑嘅對話， 喂，在場好多人知㗎，唔係得我同佢兩個。 在場好多人知，但係出邊聽眾好多人知。 係在場裏邊有好多人啊，包括我唔記得幾多人咧，就係有好多民主派人喺度啊，好似有啊劉慧卿啊。咩、我唔記得 都你家負責啫，我哋 即係總之唔係我一個人知啊，即係總之唔係我單對單同佢講啊，即係變咗即係可以係即係唔係話屈佢噶嘛，大佬啊，即係呢樣啊要抄翻人證物證係有噶嘛，係、嘛好似山青都係啊，即係喺度，即係我哋一齊去 sell 噶嘛，咁係 即係好彩你有公信力，如果唔係你即係你咁講呢件事本身，我好難以置信噶嘛，即係好彩你有啲即係 可能自己 我咁擘大個口， 喂講真可能自己唔記得喎，即係講真。即係啊，吳可兒分鐘自己唔記得喎，可能唔記得佢，我哋啲無名小卒，佢根本都唔知我邊個啦，係咪先？ 或者會咁又， 佢會唔記得噶？我唔係先度玩啊，大佬。 不過即係 for argument sake 呢樣嘢就好論盡啲，即係呢啲咁樣為拗而拗。 唔係因為我逼到佢，結果係咁講。我話你話個 day 就 OK， 咁如果人哋俾2047你都係俾咗個 day 你啊，咁佢話係啊，咁啊接受啊，咁啊真係接受依家咪俾2017你啊，俾咗30年添，你仲想點啊？ 唉，真系总之都 咁最后啊，咁最后啦，喂，而家剩翻少少时间，咁我不如都问一句啦。咁而家即系大家最留心嘅呢、這个 即係五區總辭，而家鬱敏就去咗北美啦。咁、啊，都冇個舵手㗎，其實都咁點搞 呢？不過好話好快會咩啦？第一，佢哋社民連會有個碎貼啊嘛， 碎貼啊， 係將所有嗰度同佢呢個係好需要嘅，因為點解？你作為一個政治宣傳咧，咁你都要讓大部分嘅群眾嘅市民咧，好清楚你個論據咯。即係已經預我琴日咧聽阿鬱敏做嘅節目，今日聽佢已經係預設咗，即係嗰啲所有。即係非議嘅問題啊，即係全部幫我答曬噶嘛，咁你變咗你省卻咗好多無謂嘅爭議啊，即係你已經答曬啲，係嘛？即係例如你覺得會唔會人哋唔出嚟選擇點啊，又乜乜又點啊，咁全部答曬咯，係嘛？咁呢個亦都係喂講真，如果你其他泛民主派係唔同意，你都要提出好強有力嘅論據喎、去反對點解唔贊成呢個運動，係嘛？就唔係話就咁空口。咁提一兩個啲好簡單嘅 query 唔得㗎喎，即係背後一定要有個政治理論，我相信鬱敏就唔係咁簡單，因為佢背後有個成個政治理念、政治理論㗎嘛。咁、如果你反對嘅時候，你都要相同提翻出嚟，你起碼你都要班馬班曬嗰啲即係泛民主派嘅學者啊，夾埋寫篇文。砌翻轉頭先得㗎，係咪先？ 咁啊，而家何俊仁話咧，佢哋傾都要傾兩個月喎，起碼，因為佢話咧，即係要問清楚嚇、即係黨裏面嗰啲人嘅意見同埋啲咩風險咧，咁樣，即係要問清問楚咁樣。咁同埋好多人都話啊嘛，即係你泛民搭棚演戲，唔係個個會跟你，即係呢一點要一定要 soft 最大嘅風險咪冇咗位咯，最大風險係咁嘅啫。 我咁衰啦，成日都爆人。 最大第一冇風險，第二二雙普選，喂，本來都冇啦，本來無一物係咪 學住嘢塵埃啊！ 因為你係一無所有先至最惡，呢世界係咁啊，無人街咁啊，冇啦，還都冇啦，係咪先 ？OK， 我哋去阿蕭生嘅環節啊。 富甲天下之李氏王朝。 好返返嚟啦，咁我哋呢就上一次呢就讲到呢、這个即係李嘉誠啊人生嘅一次机会啦，一个大疑案呢就塑胶花有关嘅。咁我係 Derek 啊，蕭生呢一个塑胶花当时嚟讲呢喺五几年嘅时候系咪一个好少人有嘅一个。 系一个新尖新产品嚟嘅。 系。 咁佢呢现 Wolf 到三样嘢嘅。第一就嗰啲款式问题。 系。 第二呢佢系点样配搭，因为我细个呢有做过塑胶花我知道㗎。即係嗰啲葉啊花啊點樣穿埋佢，其實呢係幾種唔同嘅 part 夾埋嘅，一個 combination of part 嚟嘅，其實係 係 點樣呢種葉又去搭嗰樣點樣搭法呢，嗰啲砍難砍嘅，即係咁樣， 即係幾複雜嘅，如果生產 你生產幾樣嘢配搭係一個系列嚟嘅。第三就是教顏色啊，係點樣教得準確， 係 嗰啲花呢可以由深至淺色啊，即係有各，如果唔係你就好死板㗎啦嘛，即係呢個就 係 咁咧，呢一個 involve 到咧，即係一個大嘅疑問啊，就係點樣咧？嗱，前後嗰啲咧係冇爭議嘅，佢喺雜誌嗰度咧就收購，即係睇咗好多呢啲咁嘅資料翻嚟。 係， 佢翻嚟香港咧就做咗好多嘅製造個樣品啊，揾埋啲工人咧就研究咗好耐。 係， 好啦，呢度去個大疑問啦，大疑問咧就有好多書咧就係話咧，佢去咗意大利先揾嗰間維納斯嘅塑膠花廠。就想賣個知識產權翻嚟， 係 就係人哋要佢$100,000， 即係當時嚟講$100,000，我諗李嘉誠係阿方， 呢個係天文數字，呢個當然係冇 Q 可能啦，即係好啦。咁於是咧，佢就查到呢間嘢咧，原來就將嗰啲塑膠花咧就判咗俾第二間嘢做， 係 佢就做用黑工嘅身份， 係 入去嗰度做咗兩個月。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有趣，我相信呢即係啲聽眾都好想知道。即係李嘉誠呢佢當時喺嗰個意大利做黑工呢，佢係用一個留學生，即係佢同嗰個工廠個經理講話佢係留學生，係香港留學生嚟嘅。不過係喺意大利嗰個俾人打咗荷包腦粒。咁於是乎呢佢冇錢返去，咁要喺呢度做住黑工咁樣啊，半價都冇所謂啦，五折啦咁樣。 好平㗎喎，咁呢個喺度做咗，佢係做掃地嘅啫，同埋執垃圾嘅啫。佢靠佢天生嘅神奇嘅記憶，就記低咗個生產程序同埋啲配方。 同埋其實佢喺工餘時間都同嗰啲工友啊，即係溝通下，即係可唔可以同佢哋嘅口中得到一啲少少嘅資訊啦，即係咁樣樣。 唔係，佢就請嗰啲人去飲酒， 兑酒， 兑酒咧就係咧，嗰啲一定講俾佢聽，佢人嘅問啲有問題。終於兩個月之後咧，佢廿幾個嗱，呢一去個古仔咧就講到呢一度，個古仔講到呢度。 但奇怪的地方就是我們手上有三本的傳記，就兩本就講過這件事，但中間有一本呢就說嚴詞否認，說這些是完全造謠。其實中間這本是他最早期一點的官方傳記， 就叫李嘉誠傳，就係、是、一個叫南朝嘅寫手寫嘅。 係， 但係新嗰本即係我哋之前提過 三冊， 即係李嘉誠三冊全傳《世紀神話之演繹》咧，就講翻出嚟，就講得好詳細添啊，仲 係 嚇。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睇過長江出嚟嘅 announcement 咧，就有話李嘉誠係斷言否認佢曾經去偷人哋嘅知識。 但最費解點解最新嘅官方傳記又會認翻呢件事出嚟嘅咧？ 都難認。 本身呢個古仔其實都幾奇怪，即係點解佢會無端端可以抌低佢廠嗰啲事務唔理走咗去兩個月做黑工？ 係 咁點咁佢啲業務點揾邊個打理咧？ 即係或者喺呢度我哋就傳個疑問咧，即係打個疑問啦。就係喺嗰個五七年嘅時間咧，就係佢透過呢個生產呢個塑膠花，掌握到一啲技術啦。咁我哋就即係睇佢喺個工廠 咁樣睇啊，你去。呢、這個我相信佢睇完雜誌研究完一輪，就飛咗去意大利。意大利成日去人哋工廠度，咁就睇到大致嘅生產程序。 係， 翻嚟再研究。 係， 咁呢個咧，呢啲咧係絕對係真 嘅。係有可能嘅，係啊，佢研究。 但你話喺嗰度做黑工咧，我覺得好匪夷所思。 係係， 因為你都唔識意大利文點做黑工。 除非佢 嘅語言，你講啲到今日，李嘉誠都唔會識意大利文。 冇錯。 咁所以我初初傾佢樣咧係唔相信嘅。 係。 好啦，我解釋俾你聽。咁問題咧就係、是、到最後，我睇呢個李嘉誠傳，因為中間咧根據個李嘉誠家族傳記， 係 就係、是、講得好詳細。 係嗰本講得好詳細。 咁而家你呢個李嘉誠傳《世紀神話之演繹》咧， 係作者係李宗海。 係啊，嗰、那個呢一本書咧，號稱係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出版社出喎， 應該好有權威喎、 哦。而嗰個寫序嗰個咧。喂，系中大副校长， 系咪港大副校长？ 港大副校长李卓芬嚟嘅， 而且仲喺即系之前嗰个医学院冠名风波，系佢帮过李嘉诚即系讲好说话添嘅。 哇，疑云重重啊，先生， 你话系咪觉得神奇咧？ 呢本书不可能是假书，而且呢本书喺香港出版嘅添。 系， 而且呢本书对李嘉诚系即系赞颂备至嘅，即系咁样样。 系。即係呢本書呢，即係我睇過一個報紙報道，就話係即係李嘉誠八十大壽嘅時候一啲書禮賀本之言啦、啊、即係我哋唔能夠話一定係咁樣。係 啊。係 啊。九八零八年出版嘅。 零八年出版嘅。呢本書係唔會謀獵李嘉誠喎，即係呢本書係。 係啊，成本書都係紅色印刷㗎。啊中國好啦。 咁好啦 ,anyway, 即係講到返嚟啦。翻嚟香港，佢就做咗好多样品翻嚟。咁当然李嘉诚咧，就系、是、研究咗耐，将嗰啲花咧就变咗香港化咗，同中国化咗， 即系做翻啲我哋中国人比较熟悉啲嘅花。 系啦，就唔系鬼佬嘅花， 系 就唔系欧洲嘅花， 系 就意大利味冇咁强， 系 而中国味道强咗， 系 就系、是、三样嘢九款花，即系咁样系。 系。即係佢當時係生產啲花，係仲要係行個低價格㗎。 一嚟呢佢呢因為嗰陣時呢個對手呢就只係得意大利膠花。 係。 佢一拎去俾嗰啲人賣嗰客呢俾啲洋行賣就是、半價。 係。即係用價格同佢拼過。 係呀、啊、用價格同佢拼過。好啦。咁於是牽涉到呢佢就接第一單大生意。 係。 做接第一單大生意。即係咁嗰啲呢啲咁嘅批發商呢啲洋行有幫佢訂，但係佢生意唔夠大。最大嗰單有一個嘢。 是 就是要他提出保证。 是五七年是一个欧洲的买板。 是要他提出保证怎样可以准时交货。 是。 那李嘉诚赶了一些样板出来给那个东西要求的众多九款样板出来。 是。 于是呢就去见他。那个东西看完之后觉得他的花很漂 亮。 是。这个就牵涉到李嘉诚和他外父的第二个恩怨情仇。 是冇去揾过庄正庵去要求帮佢做呢、這个担保啊定係直头系即係庄正庵拒绝唔做佢担保。 庄正庵话拒绝为佢担保。 嘩咁真係即係呢个系我諗到个结果怨又系好大喎、 啊。嗱我咁样讲啦呢一单嘢我估计嗰个银码系以百万一两百万咁上下啦。 係。 如果落咗张单系。 係。 就冇後面嗰張咁大，後面嗰張單咧就100萬美金。 係 呢一張單咧都幾大，但係都係講，即係我諗都係100萬，譬如話100萬咁樣。 係 喂，你揾人擔保你100萬咧，實在係非常困難。 係 即係當時嚟講，以李嘉誠認識嘅嗰啲都係中細廠啦，咁係好難揾到一個即係具實力嘅 唔係佢叫外父擔保，即係佢未來外父啦，佢 六十係 擔保佢你一筆咁大嘅錢咧， 係 呢、這個事實上係麥喂。你之前做廠都幾乎做到將緊執笠，我點知你會做出嚟？會唔會對板嘅先得？對板咪大叫我啦！ 不如攞阿莊月榮嚟做第一 個。我即係咁講啦，我即係我話我去做個借5万蚊去問人，你又係都咁困難啦。即係我問人借20000几，就我已經做到20000几 啊。係 1972年係。 係。 喂，即係呢個世界呢，即係你即係嗰陣時嘅，譬如話假設嘅100万，即係起碼值幾5-6千万， 係好大嘅一筆數囉。 而家今日嘅冇人，你叫人你無端端擔保你嗰、那個嘢唔喺呢間工廠，點知你啲塑膠花定得先得㗎？ 係冇錯。咁但係正常嚟講，即係莊正鵪呢，佢當時嚟講即係關係啊，即係譬如親戚關係啊，同埋佢會唔會即係又同嗰個莊月明有啲關係呢？ 佢話莊月明因為呢件事非常嬲佢爸爸，因為佢爸爸因為我相信莊月明有份去嗌佢爸爸， 係 而佢爸爸係堅決唔肯擔保，即係呢個時候係 係即係唔肯俾佢做大， 唔係唔肯擔保，因為唔能夠孭呢個， 係 即係咁樣樣 係。 好啦，我哋時間又到啦，下一 part 再講。 係 富甲天下之李氏王朝。 好啦，聽完蕭生嘅環節啦，咁啊，今個星期個太平山節目差唔多。 係，不過可惜，始終 都係成功，成功。不如下次叫智取成人幫啦。 要做添啊，你 咪。好，OK， 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